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8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三大股指集体收红，沪指上涨0.21%。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政策扩大适用范围。上交所认定赵薇夫妇5年内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监高。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今天的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一起聊一聊国内外的 ETF 指数基金。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关注股市，受外盘影响，沪指今天跳空低开，盘中券商、地产等板块有所表现，带动沪指震荡上行。随后围绕平盘线展开了窄幅震荡，深圳成指走势和沪指基本一致，创业板指数表现稍强，午后持续红盘震荡。从盘面来看，午后受消息刺激，钢铁股快速拉升，但持续性不佳。深圳本地股午后崛起 ，ST、生物制品、农机、物流等板块涨幅居前，采掘服务、油品改革、有色、黄金等板块跌幅居前。截至收盘，沪指收于2651.51点，上涨0.21%；深圳成指收于7908.47点，上涨0.37%。创业板指数收于1363.03点，上涨0.57%。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北京青融智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投资总监徐若曦，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若曦你好。 哎，你好香露。 你怎么看昨天晚上外围市场大幅下跌，而今天的 A 股却独善其身？ 我们可以看到呢，从今年以来，这个 A 股跟美股，它就是说外围市场哈，外围市场我们主要指的就是美股对我们的影响。那么 A 股跟美股一直就处于一个不太一样的不同的一个周期当中。就比如说美股，其实在今年上半年一直是创新高的，并且呢，在10月份的时候创了一个历史最长牛市的一个记录，在十月份之后见顶，然后再往下走。而我们 A 股的这个趋势和周期呢完全是不同的。我们从比如上证指数从1月份就开始下跌，就持续下跌，一直下跌到10月份见底，目前呢才处于一个回升的一个修复行情当中。所以呢就是说从趋势上讲，我们这个 A 股和美股市场它的就是不一样的一个周期当中。 所以每一次这个美股大跌呢，可能会在情绪上会影响我们 A 股投资者的一个开盘，就所以开盘价呢，往往美股那边大跌 ，A 股都会出现一个比较大幅的一个低开，但是最终呢 ，A 股它还是会继续行走自己的一个反弹。那除了这个趋势上呢，我们还可以看到从宏观以及我们目前就是两个市场它的这个股票的吸引力也是不一样。比如说宏观上，从经济方面经济上来看的话，就是说我们中国的经济呢，其实在前两年都是处于一个回落，就是经济下行的一个趋势当中。那么有经济学家去预测呢，可能09年 Q2， 也就是说即将来到的 Q2 呢，它就会出现一个回升。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因为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嘛，就是说它这个整体经济上的这个背景呢是处于持续下行到底部之后等待复苏的一个阶段。而美股它美国呢它完全不一样，美国呢在之前的前面几年经济危机之后，它的一个 QE 政策也好，还是这个刺激经济也好，它都走出了一个几年的一个复苏走强的一个趋势。并且呢，到今年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叫做近几年的最佳状态，所以呢，盛极而衰，它有一个经济回落的一个预期，所以体现在这个股市上呢，它也是见顶的。那么除了这个宏观经济，其实在货币政策上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美联储是持续的加息的，然后收紧这个流动性。那么流动性一收紧，对于股市见顶下跌，它是有直接的推动作用。那么我们中国这边的货币政策呢，目前仍然是一个中性稳健，甚至说是偏宽松。它没有我们的那个措辞上不会去讲宽松，但是呢，从那个具体的这个货币政策上可以看到，它会有定向的降准，对对对，而且是多次的降准。所以事实上它是一个偏宽松的一个环境。所以综上呢，就是这几个原因来你综合去考虑呢，目前其实我们跟外围市场的整个宏观经济也好，还有这个股市的这个历史周期也好，还有趋势也好，它都不在同一个步调上。所以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去做 A 股投资的时候，可能要关注外围市场对我们的这个市场情绪上的影响，但是呢，还是根据我们自己的这个步调来去考虑自己的交易。 嗯，好，很多人都由衷的希望风景这边读好啊。那么我们看到今天 ST 板块继昨天消停了一天之后呢，又开始炒作了。那您认为这是某些游资在挑战监管层的底线吗？ 其实，怎么讲呢？就是因为在上半年这个股市，跌了这么多哈。事实上呢，有一部分的原因就是监管太严了。就我们之前开玩笑嘛，就是说那个以前保险是妖精是吧？那么游资呢，你只要涨停板，我就给你个停。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严的监管环境，而导致了这种所谓的这种市场的这种流动性 的交易清头， 清淡，比较清淡，交易交投很清淡。那么这个时候这段时间呢是有一点点这种放松，就是希望能够吸引到更多的这种参与者进来，把这个股市啊从颓势当中拯救出来。所以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监管层就比较松了，就是再加上呢前一阵子这个并购重组一个新规嘛，相当于来说是鼓励这个重组并购。那么呢，就是说市场它就会去解读嘛，就是说鼓励重组并购，那是不是壳资源的这个价值又重现了是吧？ 是。 所以呢，大家又开始去炒作这个 ST 股票。那么我认为在当前的这个市场上，它更重要的一点哈，就是当前其实资金面都是比较缺的。那么 ST 股呢，它这个整个板块它价格是非常的低廉，我们可以看到有好几只 ST 板块可能一两千万就拉了涨停板。那么也就是说我可以用很少的钱，然后去赚取比较这个幅度比较大的一个收益，这是比较符合游资的这种就是这种对对对交易风格的。所以而且当前呢事实上你看做价值股，就是大的公募机构啊、公募基金啊什么的去买什么价值股，什么茅台啦、什么医药啊，就很难赚钱了。那么目前市场的风格其实就是一个游资的风格。那么游资呢，它是比较喜欢去做这样的股票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说 ST 股 整个板块哈，最近这个反弹可能很多股票都翻倍了。那么我觉得呢，可能这就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炒作，并不能代表什么。我觉得投资者呢也不要去盲目的跟风，很有可能这一阶段完了之后，游资去了别的地方，这儿就开始跌了。 是，我们还看到最近不少公司啊出现了主要股东大幅减持的情况，有些减持幅度啊高达一半儿， 非常大。 对对，你怎么来看这个现象？ 其实这个现象我还真的是去看了，有好几家公司的股东都在出现一个减持，而且减持的幅度都比较大。从过去来看哈，如果说一家新的，比如说发了新股，然后过了两年减持哈。那么很多时候股东都是出于个人的资金需求，然后呢一般减持的也不会太多，然后用于比如说改善生活之类的。但是呢这次我看了很多减持的这个一减持十几个亿，他可能不是为了改善生活，对吧？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他可能是说大股东在别的一些项目上他去还他的债务。我们因为这样也折射了，就是说经济确实是有下行的这个事态哈，那么对压力，然后资金面也比较紧张，所以大股东呢他需要去腾挪，只能是这边减持，然后获得资金之后去填其他的窟窿，是这样的，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哈。那么对于这种出现了这种减持大额减持的股票是需要回避的，对股价的影响非常大。最典型的就是这个博天环境哈，那么从他发布这个减持的这个公告以来，然后第二天就直接的一字跌停，那么今天也是从接近跌停板然后反抽上来的。 是， 所以呢对这种也基本上类似于黑天鹅吧。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关注一下，就是这些就现金流不太好的一些公司，他很可能就会出现这种减持的情况。 所以不明真相的股民一定要回避啊。 对对对，一定要回避。 好，谢谢今天我们的连线嘉宾徐若曦，非常详细啊，非常细致的提醒和解读，谢谢您。 好，不客气。 好， 再见。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在今天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当中，决定延续完善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政策，并扩大适用范围，将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政策扩大到北京、沈阳、南京等城市，部署推进物流枢纽建设，鼓励外企、民企等社会资本参与物流枢纽建设运营，加快物流领域放管服务改革。周二，美股继续延续前一日的大跌走势，三大股指全线走软，标准普尔500指数收跌 1.82%， 创10月29号以来的新低，道琼斯指数下跌551点，跌幅为 2.21%， 回吐年内所有涨幅，纳斯达克指数收跌 1.7%， 跌到了6908.82点。隔夜，原油期货价格也是重挫。美国 WTI 原油期货跌幅一度扩大到7%以上，一度跌破了每桶$53，再创去年10月以来的新低。布伦特原油期货盘中逼近每桶$62，日内跌幅超过7%，创9个多月的新低。那今天呢，国内期货市场多数翻红，原油依旧是比较低迷，拖累了化工板块。原油昨夜呢受到外盘消息的影响，一开盘就跌停。那么早盘打开了跌停，但依旧保持低迷。化工品板块很多品种跌幅是比较大的，黑色系也遭到拖累，像焦炭、螺纹再次大跌，盘中跌幅都是超过5%。农产品板块表现还是不错，油脂油料全线上涨。黄金已经连续5天上涨，期市整体暴跌并没有影响黄金，依旧保持高位震荡。那么从此前的走势来看，黄金已经越来越和市场的风险进行波动，形成跷跷板的效应。再来看汇率，今天美元指数持续走弱，在岸人民币收于6.9393，和上一交易日持平。今天的国内黄金价格收于每克274.16元。 伴随 A 股站稳2600点， ETF 吸金势头更加猛烈。万德数据统计显示，截至到11月21号，全市场的135只可比权益类 ETF 四季度以来累计成交额达到3089.71亿，有6只 ETF 同期成交额超过100亿。上交所对祥源文化、龙威文化及有关责任人予以纪律处分。上交所认为，龙威传媒未审慎筹划收购事项，未充分提示终止风险，对市场和投资者产生严重误导。龙威传媒披露控制权转让事项的筹资计划和安排存在虚假记载、重大遗漏。上交所认定黄有龙、赵薇等5年内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监高。自11月15号南方航空宣布从明年1月1号退出天合联盟之后，11月19号南航再次发布公告称，在2019年12月31号之前的过渡期内，购买南航客票的旅客仍然可以享受天合联盟服务。从天合联盟来说，由包括达美航空、法国航空、东方航空、南方航空、厦门航空等20家航空公司组成。中国三大航中就有2家加入了天合联盟。有业内人士表示，此次南航与天合联盟分手，东方航空将受益成为天合联盟中最具代表性的大陆航空公司。而纵观全局，近2年跨联盟的股权合作和市场合作越来越多。专家认为，航空联盟正在变得更加松散，跨联盟合作早已经成为趋势。日前，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暨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委托北京市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开通了北京市网络借贷机构投诉平台。平台对于有效投诉将在5个工作日内及时处理，并通过微信公众号进行反馈。这个平台是北京市的监管部门为了节约线索收集时间、提高处理效率而建立的。深圳数百亿专项资金驰援上市公司的行动有了新的进展。近日陆续有公司披露拿到了援助资金，正逐步将控股股东质押率降至合理水平。11月底还将有企业陆续获得援助。重庆首个 5G 连续覆盖试验区在今天建设完成， 5G 远程驾驶、 5G 无人机、虚拟现实等多项 5G 应用同时亮相，这标志着重庆的 5G 网络在商用化发展之路上又前进了一步。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露。那么现在啊，特别是这两天，可能大家在财经类新闻当中啊，听到 ETF 的频率和次数越来越多。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 ETF 到底是什么。很多朋友可能都会买股票、买基金啊。那么这个 ETF 和股票和基金又有哪些相同之处，或者是联系的地方呢？今天我们的现场嘉宾是《ETF 全球投资指南》这本书的作者王延威。王先生您好。王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您好。 王先生写这本书啊，其实也很有意思哈。原来呢，是因为啊，所在的这个公司啊，有一些这个美国的这个股票哈， 对对对， 分到自己手里，然后算是股权激励，是不是？ 啊，没错。 于是就开始对这个美国的这个投资市场啊产生了兴趣啊，继而呢，研究研究啊，就形成了一本书啊，这也是您自己研究的心得 啊。嗯，没错没错。 哎，那这本书的名字叫 ETF 全球投资指南，那您跟大伙说说啊，您认为 ETF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和股票和基金有哪些不同？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那么其实提到这个 ETF 呢，其实我们可以先和一个我们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的这个公募基金说起啊，因为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已经是通过公募基金在买一些指数基金这样的产品啊，其实购买这些产品呢，其实大家会发现有个特点，就是说我们可能是通过像这个网银啊，或者说像一些 APP 啊，可以去买这样的基金，但是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实际上本质上来讲呢，是我们和基金公司啊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一对一的这个一个交易啊，买入或者买或者叫赎回啊卖出啊，但是呢，如买这个过程呢，实际上是一个和基金公司之间的过程啊，就是说我们基金持有者之间，哎，我不能说跟主持人啊相互说我这儿有基金啊直接卖给你，哎，那是不行的啊。但是呢 ，ETF 呢，正是改变的这种情况，它实际上呢就是把我们传统的基金，哎，就是放到二级市场，也就是放到股市，也给它一个这个股票的代码或者编号啊，在股市让大家像股票一样的去购买这些基金啊，那么就形成了 ETF。实际上 ETF 呢，它本身呢就是英文可交易基金的一个缩写，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出它的特点就是可交易的基金，就是把我们传统基金放到股市，可以让投资者之间去进行自由的交易啊，就流动性更强，操作更加方便。 那要说到基金啊，这个种类就太多了，是吧？什么偏股型的哈、啊，这个债券类的呀， 没错、 啊，混合的呀，还有一些追踪指数的啊。追踪各个比如说这个黄金啊原油啊这个价格的基金啊，那您所说的这个 ETF 到底指的是哪一类呢？ 实际上 ETF 呢，它从这个我们说 ETF 呢，实际上主要是说它的一种性质啊，就是说它是可交易的基金。从种类上来讲呢，其实ETF 涉及的种类是很宽的。那么就我们国内市场而言呢，其实 A 股呢，因为 ETF 实际上起步呢相对像欧美市场的比较晚啊，所以说呢品种相对会有限一些啊，所以说目前来讲呢，其实在我们这个 A 股市场的 ETF 呢，以这个股票类的为主啊，主要其实是追踪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沪深三百呀啊创业板呀这个中证五百啊这样大家比较熟悉的指数这些 ETF 为主啊。那么但如果你在美国市场呢，那品种真的就非常丰富了啊，你可以购买像这个我们每天都会听到的像道琼斯三零指数啊标普五百指数啊这样的股票型的 ETF 啊，你也可以去购买一些这个像我们 T4石油对吧，也有些挂钩石油价格的 ETF， 挂钩像黄金啊这样的商品的 ETF 啊。那么在美国市场其实最有特点的呢是它有大量的可以投资美国以外的海外市场 ETF， 也就是说你在美国你只要有一个美股账户，你就可以在美国股市啊去购买比如说印度市场的 ETF 啊，香港市场 ETF， 甚至包括我们啊这个 A 股市场 ETF， 就是说你有一个美股账户啊，你不需要去日本开户啊，你也不需要去印度开户啊，你只要在美国股市就可以进行全球化的投资啊。而且美国市场的这个 ETF 呢还有个特点，就是说它并非是单向的，在美国市场呢甚至有这种做空的 ETF 啊。最近大家都知道美国市场这个真的是这个 昨天晚上跌了很多 嘛，对，一个点，对啊，反正这个今年从十月份开始就跌得比较厉害啊。那么在美国市场呢，就做空类的 ETF 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于投资者，你就可以想象，那就非常灵活了，对吧？如果在这个市场下跌的时候呢，我可以买入一些做空的 ETF 啊，进行这种风险的对冲啊。所以说，从ETF 投资的品种总来讲，那么美国市场呢真的就像我在书中做到的，可以一个账户投资全球，一个账户投资所有品种。那么中国 A 股市场我们刚刚起步啊，以偏股类为多，但是呢目前来看呢品种正越来越丰富。 我们今天绝对没有任何让他去买的这个意思啊，今天呢是给大家做一个知识性的介绍，让大家了解就是不同地方的资本市场目前的现状有哪些不同啊。刚才您谈到就是说在美国的这个 ETF 当中，它可投资的品种范围还是比较多的，是吧？那么咱们呢因为发展的比较晚，所以说更多的还是跟目前的这个股票市场当中的某些指数挂钩的比较多， 没错， 是吧？上证五零 ETF 啦，什么中证五百啦，沪深三百啦，当然也有一些基于这些指数啊所做出来的所谓增强型基金啊，就是它又基金经理的主动性又更强一 些 了啊等等啊。那实际上刚才您谈的就是可以交易的基金啊，就是股民之间啊基民之间可以交易，只不过呢需要到一个交易平台上去交易。在哪一个地方来交易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券商的这个平台上是可以去进行交易的啊。 对对。 那还有大量的这个也是挂钩指数的基金， 它好像是不能够在这个证券公司的这个账户里面进行交易的，必须你自己去卖，是吧？ 对，场外基金，对， 就是这个，你今天在收市的时候卖，那么和你今天在这个开市的时候卖，好像是不一样的价格卖。而刚才您说的那种在证券交易所里面买卖的那种基金，它是实时变动价格的。 对，对，没错， 这个 相当于股价， 那相当于股价是吧？ 对。 那么刚才您谈到美国那个，他们更多的是实时的来买卖吗？ 对对对，就相当于，其实在美国市场呢，就是说，其实我们说 ETF 呢，其实从交易角度呢，大家其实就可以把可以理解为啊，就是他把基金放到二级市场啊，就像股票一样有个代码。其实从交易的规则呀啊，它的特点呢，其实你可以把它就看作一个股票啊。所以说我们平时购买场外基金的这个基金净值，那么在交易的时候呢，也就变成了股价啊，它也会伴随着我们大盘的变动啊。你在这个二级市场上，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啊，它的这个 ETF 的股价都会发生变动。那么你在这个过程中交易呢，就非常的灵。 就是有一些基金呢，它就跟那个股票一样，它在交易时间内啊，它是波动价格可以波动的啊。但有一些呢，你只能够是按照它收盘的那个价格、那个净值啊来进行买和卖。 基金就这样。对， 好，所以在书里面你也提到了一个情况，就是大盘开盘就跌3%，如果您手里有一个可以在盘中进行交易的 ETF 基金的话，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实际上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像我们平时假如说通过基金公司啊，通过 APP 去购买的场外基金啊，它都是以这个收盘后的这个净值价格啊，去哪怕去这个进行这个买卖的啊，所以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当啊就是开盘，比如说沪深300指数啊，它跌了3%啊，那么作为如果你持有的是 ETF 呢，在盘中你就可以根据这个市场的情况去变化，有可能比如说市场这盘中反弹了，对吧？只跌了2%啊，那么你卖掉你就少亏一点啊，也有可能你提前卖掉，最后发现收盘跌得更惨啊，4%、5%，那么你都可以及时的止损啊，或者说一个相对合适的价格卖掉。但是如果你持有的是公募基金，是场外基金，那么在盘中无论你以什么样的这个什么时候去发出这个赎回的指令， 只能最后面对现实， 只能以对只能以收盘的这个价格去卖掉啊。如果说收盘不幸的啊真的跌了4%，哪怕你判断的很准，你说我哎觉得3%开盘，我觉得还要跌，我马上挂一个赎回，那么场外基金你也只能认啊这个4%这样的收尾。但是如果是 ETF， 你可以马上卖掉啊，就只损失会少很多。 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只要你判断对了的话，你可以。就是少损失一些钱， 对对对，操作比较灵活，对对，场内基金， 对吧？但是这个有一个判断的问题， 对， 判断确实是最难的问题， 没错没错。 但是呢，就是场内基金啊，它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机会给到你， 这样一个选择， 要不然的话你只能干着急啊， 对对对， 是不是？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和大家来聊哈，国内外的 ETF 基金的不同之处，稍后见。 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 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重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 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3°。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8°。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国内外的 ETF 指数基金。我们的嘉宾是 ETF 全球投资指南的作者王延威。王先生，您好。 哎，您好。 嗯，下面我们来说说 ETF 的流动性啊，可能有的朋友，乍一听，哎，这个什么基金还要有流动性，这是怎么个回事儿哈？我们选 ETF， 其实看流动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之一啊。来，您给大伙儿解释解释。 实际上呢，其实我们前面也介绍了这个 ETF 呢，它其实就是啊像股票一样交易的基金啊，所以说呢，在交易角度呢，它实际上是跟股票有类似的性质啊，所以说我们大家可能投资股票都听说过，投资股票要注意流动性，那么 ETF 也同样如此啊。我们都知道，其实ETF 跟金融产品一样，就是有流动性它才有价值啊。那么为什么对于这个一个基金 ETF， 它也需要注意流动性呢？原因就在于呢，就是说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就是说 ETF 本身呢啊，它投入到市场，尽管它是持有的这个标的呢，也是要投资一些指数啊相应的一些产品，但是在二级市场上，它本质上来讲呢，是一个类似股票的、啊、被大家投资的产品。那么对于基金发行公司来讲呢，它实际上发行这些 ETF， 它如何获益呢？和通常的基金一样，也是要靠我们都知道管理费啊、管理费率啊这样的一个策略啊。而且我们也知道，它不像私募基金或者说美国称之为对冲基金这样的产品，因为这样的基金产品呢，如果基金有盈利，它可以提成啊，提20%-30%提成，但是这些 ETF 发行商没有这个没有这样的一个收益，它只有管理费。所以说呢，而且我们都知道 ETF 的管理费率是很低的啊，那么在国内可能是这个年管理费率0.5%，那么在美国更低，最低的低到什么程度呢？低到0.04%啊，就非常 1/4%。 对，可以说是一种薄利产品。我们知道薄利产品要想赚钱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走量啊，就是说这个基金的规模必须足够大啊，这样的话呢 ETF 发行商才可以有所作为啊。正因为如此呢，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啊，如果一个 ETF 啊它的规模很小啊，那么规模小的 ETF 自然流动性不会好，那么这个时候呢 ETF 发行商呢，它通常就只有一个选择，为什么呢？因为它从这只 ETF 赚的管理费已经无力承担啊它维持这只 ETF 的成本，所以说他就不得不把这只 ETF 啊，就说清盘，或者说从股市的角度讲，股市的角度来讲呢，叫退市。所以说对于投资者来讲呢，如果你投资的这个 ETF 是一只这个规模非常小的、流动性不足的 ETF， 那么很可能你投资的这个 ETF 呢，有一天，我们先不说收益啊，有一天啊会被清盘，会被退市。尽管啊这个钱啊最终会按照一个价格啊回到你的这个账户上啊，并不是说让你血本不归。但是这个过程呢，势必给你带来一些这个机会成本上的损失啊。所以说， 这么比喻啊，比如说这个 ETF 的基金规模就100万，打比方啊，实际上不可能是吧？ 对， 这个国内肯定不可能，100万，那他发了有100个人买，每人买10000块钱，是不是？ 对。 那么这100个人每天都要进行交易啊，对不对？ 对。 那么有一个人想卖，可是那99个人不买。 对。 是吧？就是一个人太少了，就100个人来玩这个游戏， 对对， 那 么 那就卖不出去。 对对对， 对吧？你卖不出去，你不干着急吗？ 对对对， 是吧？ 没错， 因为它这个规模太少。但是如果这个基金呢是1000亿，对吧？有成千上万的投资者拥有，有人买肯定有人卖，有人卖肯定有人买。 对，没错没错。对，其实就是说，就像您说的，就是说，我们选择比较规模比较大的，比如说在美国市场啊，通常建议大家选择这个市值至少在1亿美元的以上的，至少10亿美元以上，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说。就要保证你买的时候呢能买得到、嗯、啊，我们称之为卖的时候能卖得出、 嗯、 特别是在类似于像这种市场波动或者金融危机这种情况，我们知道发生这种情况呢，金融危机其实最厉害的时候就叫流动性啊，这个 就是你卖不出去， 卖不出去了。哎，对，就像雷曼兄弟当年次贷危机倒的时候，他账上有很多钱，很多值钱的资产，但是卖不出去，那就只有倒下啊，成为一个倒下的有钱的机构。所以说基金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尽量选择那些流动性比较强的啊这样的 ETF。 嗯，刚才你也谈到了这个募资的规模啊，那有哪些指标来看 ETF 的流动性？ 其实 ETF 流动性呢，其实跟我们股票一样啊，其实大家主要啊关注两个指标。那么一个指标就是它的规模啊。那么 ETF 的规模呢，实际上在二级市场呢，它跟股票一样啊，是以市值去体现的。就像我前面介绍的啊，如果你投资的是一只10亿或者100亿美元以上规模的这样的一只 ETF 呢，啊，通常啊不会有太严重的流动性的这个问题啊。另外一点呢，就也和股票一样，我们要看这个它的这个每日的交易量、交易额啊，一些交易量、交易额是比较大的。这样的 ETF 呢也是值得选择的、嗯、也就是说每天都有大量人在那交易啊、嗯、你无论买还是卖啊都可以进行正常的操作。 是，我们打个比方吧，就相当于工商银行一样，它市值是吧上万亿，每天呢有好几亿的这个交易量，甚至高的时候呢还10几亿的交易量，所以这样的股票就相对来说比较稳。 对，就像你的追你的钱进去，哎，有人帮你消化，或者说你要买、嗯、可以买得到。 对对对，只不过呢就是价位的问题了， 对， 是吧？你别挂一个特别高的单，是吧？没人来接，或挂一个特别低的单，是吧？没人卖给你啊，是一样的。但是只要价格合理，总之是有成交的，这就是大规模的这个 ETF 以及每天交易量比较大的 ETF 带给投资者的一个便利啊。当然啊，我们也要。防止就是您所买的这个 ETF 基金啊有一天清盘了，刚才我们的嘉宾也谈的就是跟股票似的退市了啊。最近呢我们也看到包括昨天我们的资讯也谈到了，就是一些知名的私募啊，他们的一些基金清盘了。其实今年呢也有为数不少的这个公募基金啊，他们的这种基金清盘。那么清盘其实并不代表就是您的投资款血本无归啊，实际上就是这个基金已经停止交易了啊。那么什么情况下会清盘？以您所了解的美国的 ETF 类的这个基金为例的话，达到什么条件他们会清盘？ 通常一只 ETF 啊，就是经验上来讲，就是它的规模如果比如说低于1000万美元以下， 1000万美元以下， 对，这样的 ETF 呢是有清盘的危险的。 嗯，好的，美国有很多 ETF 啊。下面也请我们的嘉宾哈、啊、王英威先生为大家来介绍不同类别特别热门的一些 ETF， 那也结合咱们 A 股当中的一些比较热门的 ETF 啊来做一个对比啊。好，您先来讲讲美国的 ETF 吧。 美国的市场 ETF 呢实际上比如说像大家推荐的还是标普500指数的啊，因为 标普500指数、 对，因为标普500指数呢是美国这个大盘指数啊、也是巴菲特主张大家投资的一个指数。 嗯 所以说呢建议大家这个优先选择标普500指数。 嗯 另外呢我们都知道本轮美国 没事，那您稍微休息一下哈，我们继续为大家来介绍。实际上呢就是在美国呢，它由于这个交易所的不一样呢，它有很多和这个交易所的这个指数所挂钩的啊，这个 ETF 类的这个指数啊。此外呢可能还有一些比较热门的类似于和这个商品挂钩的啊，原油啊，黄金啊，包括呢以及和一些全球的这种指数相挂钩的啊，比如说这个亚太方面的呀、比如说这个欧洲方面的啊，一些这个指数所挂钩的ETF 基金啊。那么在美国大家买的比较多的或者说相对来说比较认可的都有哪些？刚才王先生是谈到这个标普500哈、这是交易量最大的吗？ 对，现在交易量最大的 啊，但是发行的公司也不少呢是吧？ 对，所以说建议大家选择那些，因为同样标普500指数 实际上有多家公司可能发行，所以说建议大家优先选择那些就像前面提到的流动性比较好的，规模比较大的，比如说像代码 SHPY 啊，这是全球最大的 ETF， 它的规模2600亿美元，其实相当于我们天津的这个GDP 了，就是全球最大的。另外呢，大家都知道这轮牛市科技股是比较火的，对吧？所以说纳斯达克100指数的 QQQ。也是非常值得选择的。那么最近呢，这个美国的这个股市不稳啊，有些朋友也问我，就是说有没有类似于余额宝这样的产品？那么在美国市场呢，就很遗憾啊，没有余额宝这样的产品，但是有类似的一些短债的这样的 ETF 也是值得投资，因为它比较稳定，而且每个月会有分红，所以它最终的这个收益率是类似于余额宝的，像这样的一些短债类的基金也是可以投资的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些产品是比较适合现在市场的。 其实最近的这个美国股市在下跌啊，很多人就会想到他们那儿有这个做空类的啊 ETF 啊，经常听到一些这个机构啊做空啊某只股票啊，或者是做空某一个指数啊。他们那边的这个做空类的 ETF 是怎么来操作的呢？ 实际上对于美国市场，就是说做空的 ETF 呢，他们是通过一些衍生品去操作的啊。那么其实衍生品对于我们个人投资来讲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啊，也是一个风险极大的东西。所以说呢，正是如此呢，美国市场的 ETF 发行商把它包装成ETF 产品，对于我们来讲呢，实际上购买它没有爆仓的风险，也不需要去了解衍生物操作的细节，只需要把它当作一只正常的 ETF 基金购买就可以了啊。但是就是需要注意，就是说你只要知道这只 ETF 它的走向是相反的就 OK 了。所以说对于普通的投资来讲呢，它正是不需要你的细节就可以进行做空操作。 他们的历史表现怎么样呢？ 实际上我们可以想象，美国实际上刚刚经历了一轮这个持续时间将近10年的超级牛市。所以说呢，我们举例啊，你可以想象一下，一只做空标普500指数的基金，它的表现肯定是非常糟糕的。 它为什么要一直做空呢？ 因为这只基金我们知道 ETF 的 成立就是这个作用， 它的目的就是这样，所以说它是一种被动跟，所以说 ETF 它生下来就比较悲催。 对对，生下来比较悲催。所以就像我们说一下，有些朋友问我 ETF 好和坏，我就跟投资者讲，就是说它本质它是这个定位，所以它没有好坏之分，它只是一个工具，只有你如何使用它。那么对于做空的 ETF 呢，我建议大家就是说，你不要把它当作一种，比如说像最近美国市场下跌，有的朋友把它当作一种想去，哎，市场下跌我也去获利 玩玩， 玩玩。但这样呢，我建议大家呢，就是要比较谨慎啊，更建议大家把它当作一种风险对冲的工具。现在美国股市既然震荡比较大啊，容易下跌，那么我们不妨可以在仓位中配置少量的或者部分的做空的 ETF 进行一些风险的对冲啊， 就是、 这样是比较。 纵观这10年，做空类的 ETF 的表现是很不好的，是吧？ 对， 如果您就是以10年为一个维度的话，中间不进行任何操作的话。 是的，而且我们都知道美国股市有个特点，就是牛长熊短啊，它的这个熊市通常都比较短。我看了一个数据啊，通常比较长的也就500多天啊，这样的熊市，短的只有40天。最近刚看的一个数据啊，所以说你如果用做空类这样 ETF 长期持有的话呢，多半是要亏损的，所以建议大家还是把它当做一个风险对冲的工具去使用。 咱们 A 股就没有这样的这个做空类的 ETF， 但是有这个。跟指数有关的期权可以交易， 对，但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跟投资者来，对投资者来讲就过于专业了， 对， 过于专业了 这个 风险比较高， 风险会比较高， 相当高， 这是带着杠杆的， 对， 所以我们还是不建议普通投资者来进入，但是也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也有这样类似的产品，是吧？ 对， 好，那么实际上做空类的 ETF 它是适合做一种对冲用的工具， 对对对，风控工具， 而不是。长期投资的这样一个选择是吧？ 对对对， 它是有阶段性的时间点可以去介入的。 对，没错。 好。那同样，在美国还有这个刚才我们谈到的类似于期权交易的这种杠杆类的 ETF 哈。 对。 我看到有什么2倍做空的，有做空的杠杆啊，也有做多的杠杆啊。 对，没错没错。 哎，对。那么他们是如何在市场波动当中赚更多的钱？换句话说。赔更多的钱呢？ 实际上呢，美国市场的这个杠杆 ETF 呢，同样的，它是通过一些金融物的这个金融衍生品的操作那么我们需要注意，就是美国市场的杠杆 ETF 呢，它目前来讲杠杆最多的是3倍就2倍和3倍就主要是这两种那么它的这个所谓的杠杆呢，大家可以理解一下，就是它是针对每个交易日去进行这种杠的放大。 每个交易日， 对，每个交易日 是一个数学题 啊。 对对对，就相当于比如说你今天啊一个啊标普五百指数啊涨了1%啊，那么做多的就相当于今天涨了2%，做空两倍杠杆就跌了2%啊，那么就这样。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是这个在一个假如说是一个单边啊，我们称之为啊连续上涨的行情，那么每天涨2%，比这个1%每天放大2倍。那么这样累加效应就类似于复利的效应，那么这样的涨幅是很可观的。 就是单边是，那么你用了杠杆的话， 对对对， 只要你做对了方向， 对，做对方向，一定要做对方向， 就是赚很多钱。 对对，要做就是方向做错也赔得会很惨。 是，好，我这里面啊有一个在书里面为大家做的这个比较啊，很有意思，我为大家来念一念啊。比如说指数基金每天的涨幅都是5%啊，连涨4天。那么没有杠杆的这个 ETF 类基金呢，它是这样的，第一天就打比方是100块钱进的啊，第一天就变105了是吧，第二天呢再涨5%变成110.25，第三天115.76，第四天121.55，累计涨幅是21.55%啊。那么如果你用了2倍杠杆的话，就是你买的是那个2倍做多的 ETF，那么第一天收盘是110，第二天121啊，最后呢是146.41，涨了多少？涨了46.41，那很明显就是高于那个没有杠杆的2倍还要多一点点啊， 作用对 啊，它有这个复利对吧？这个容易计算，但是很多人会想不到，就是如果这个股票啊，它是涨一天跌一天，连涨2天，以及涨一天跌一天，再涨一天再跌一天，每天的涨跌幅都一样的话，会是什么样一个结果呢？比如说前面涨一天，后面跌一天，接下来连续涨2天，幅度都是5%的话，没有杠杆的 ETF 最终的收益是9.97%，而有2倍杠杆的这个 ETF 的收益是19.79%啊，这也是高于2倍的。高于它2倍涨幅的哈。那么下面这个呢是涨一天跌一天，涨一天跌一天，四天下来呢没有杠杆的 ETF 它的这个跌幅是0.5%，而用了2倍杠杆的跌幅，这个就很大了，它的跌幅是1.99%，就是将近2%了，所以是它的4倍。四倍啊，就是你看似第一天涨，第二天跌，第三天涨，第四天跌，每天都是5%的话，最后你用了2倍杠杆做多的话，实际上你赔的更多。 对，所以说就是在这种啊，就像我们目前在经历的像美国这种波动的市场呢，其实实际上你用杠杆 ETF 呢啊，是一种风险非常大的这个一样一个操作啊，特别是有些朋友啊，他可能自认为自己判断的方向很准，啊，那么如果把它当做一种就是投机的工具啊，他觉得他这个波动的市场，他有判断准的方向，又加杠杆，那么实际上最后的结果呢，其实很可能他啊遭受的损失更大啊，无论做多做空，结果发现，因为我以前过去观察市场有过这样的情况，就长期的波动市场呢，甚至2倍杠杆做多和做空的最后都亏了啊，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嗯 啊，所以说对于杠杆 ETF 我们一定要谨慎。 嗯，是很有意思啊，也许呢就是前面所有的钱都赚，最后一次亏了。 对，没错， 是吧，这种情况还是 有的， 大有人在的。 对， 所以这个一定我们是看看啊，学习学习啊，慎入。 对对对，没错。 好，那么咱们国内啊现在也有很多这个 ETF 指数类的这种基金啊，您认为目前是一个合适的介入的时点吗？ 我认为其实啊 ETF 其实啊跟我们投资指数基金一样啊，我的建议是这样的，就是说啊，它本身呢 ，ETF 呢本身是给你了一个啊更灵活的一个操作工具啊，更好的一个更多一种选择啊。那么在投资上呢，我认为只要是配合定投啊这样的策略，我觉得现在的时机呢也是适合进入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是处于一个市场的低点，因为我们来讲，我们无法判断啊，至少我是没法判断它可能更低还是会反弹。那么这个时候呢，但是呢，我觉得我们你同样的采取定投策略。你每个月啊，通过 ETF 定投啊一笔钱进去，那么长此以往呢，在这个波动的市场呢，实际上它成本是比较低的。同样的，你可以在后面啊，无论是一波反弹，还是一波啊中国式的这种牛市中啊，去把这个你的这个标的啊更 兑现啊，兑现成你的收益，兑现成基金，都是比较好的选择。那么在目前这个阶段呢，我觉得通过 ETF 呢是一个很好的、啊、结合定投的一个时机啊，持续的坚持下去小额定投，我觉得呢是比较好的啊一个机会啊，可以让你在未来的反弹或者牛市中获得更好的机会。 嗯，如果是长期的定投的话，是不是就没有必要在场内买基金了呢？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的话呢，其实还是那句话，就 ETF 是给你一种选择，其实场内场外都可以。那么场内它的好处还是前面提到的至少像场外一样你也可以去定投，但是在场内呢你可以更加灵活的在中间可能去做一些操作。 嗯，好，那如果你是长期的话，其实这个涨跌幅啊也容易被熨平，也很难说你每一次的判断就都对。 对，没错没错，是的， 是吧？ 对对 啊，这个确实是很难判断，虽然给你这个选择权，但并不代表你每次都能做对。 对对对，只是说它的就是操作上更加灵活， 更灵活一些， 对对对， 是吧？作为大家还上着班的投资人来说，还是选择一个更适合你的方式啊。 对对对， 嗯对。那么这个费率情况怎么样啊？投资门槛怎么样？我们知道国内的这个 ETF 啊，这个基金，他们这个投资，比如说是场内交易的话，那么按照100股来算是吧？ 对， 这跟买股票一样啊。 对对对， 场外的呢，就是可以按100块钱来算 啊。是的 啊，100块钱是最小的一个单位是吧？ 对。 那在国外是一个怎么样的买法？ 那么在美国市场呢，我们都知道啊，美国市场就是 ETF 呢，实际上跟美股一样啊，它实际上呢不存在一手一百股的概念，你完全可以买一股啊，只买一股啊。所以说你可以认为你购入 ETF 的这个成本就是你买入的那只 ETF 的股价。所以说如果那个股价是比如说200多美元，那么你购的成本呢可能就折合人民币就是1200多块钱啊，这么一个成本啊。如果它有些 ETF 它的这个股价更低啊，可能7美元10几美元，那么相应的成本就更低啊。但是整体来讲呢，在美国市场购买 ETF 的成本是比较低的啊。更重要的是呢，美国市场 ETF 的这个年管理费率非常低。 多少啊？ 通常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美国这个规模最大的标普百指数 ETF 这个 SPY 啊，它的费率只有0.09%啊。那么同类的一只贝莱德发行的 ETF 呢，费率只有0.04%。而且现在美国市场的这个 ETF 的竞争很激烈啊，所以说这些发行商还在打价格战啊。他们的价格战呢，实际上就是不断的降低这个管理费的费率啊，是这。所以说以后预计呢，很可能有些接近于零管理费费率的基金都会出现。 哦，那么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费率吗？ 除此之外，其实就是你在交易中跟这个交易中跟那个股票一样啊，你会需要交这个佣金。那么这个实际上是这个券商持有的。当然，如果你是长期持有的话呢，实际上这部分的这个成本在你的总成本占比中呢是非常小的。 嗯，那这么一看的话，比国内的基金的这个管理费要低不少。 对对，所以说我跟一些朋友也讲，就是我们从这样对比来看，国内的这个基金的这个费率下调的空间还相当大。 其实国内的 ETF 或者说指数类的基金的管理费是比较高的。 对，我觉得看你怎么对比，就是你相对于主动管理型基金它是低的，但你相对于同行，美国同行确实还比较高。 嗯。是，所以这个如果一定要跟这国外看齐，或者说跟成熟的这资本市场看齐的话呢，咱们还是有很大的空间。但是前提是你要有更多的活水进来啊，把这个市场做大啊。 对对 对, 对, 对。 以及呢，前提是你要有更多的这种基金的这个公司来发行这相关的产品。 没错没错。 嗯，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市场发展阶段的问题啊。 嗯， 对。 那您对于目前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市场的 ETF 类的这个或者说指数类的基金哈，您觉得未来发展趋势是一个什么样子？您有什么样的判断？ 我觉得发展趋势来讲的话呢，肯定会越来越好。因为像刚才这个香炉这个资讯里也提到过啊，就最近 ETF 的这个比较活跃，我觉得也是因为越来越的投资者他会成熟化，他会发现自己去选择个股啊，收益其实远远不如被动投资来的更加稳健。所以说我相信越来越投资者会去选择，而且呢特别是作为我们特别上班族没有时间去选择个股，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觉得越来越多的人会去选择指数基金，那么指数基金进一步的啊他会参与股市，那么就会选择 ETF。 所以我相信啊，这类产品它的规模会越来越大，我们可选择的空间也会越来越大啊。包括其实不是 ETF 了，包括像这个指数基金，最近我已经看到国内有公司发行印度股市的产品。我们不是说印度股市好啊，只是说大家的选择是越来越多了。那么这样的产品呢，我相信慢慢在 ETF 市场呢也会越来越多。 印度股市从 指数来看，最近这几年确实十年是比咱们走得稳呐、 啊，是比我们稳。对，但是呢，海外投资确实要考虑一个汇率问题，就是可能汇率它稍微要弱一点。 是是是，好，其实咱们也有很多这个 ETF 类的基金啊。您个人认为目前这个时间点啊，从哪个入手更好一点呢？ 其实我觉得国内，我建议大家，就是我个人建议大家还是选择主流的这种宽基指数啊，典型的这个组合呢，我觉得还是大盘小盘啊，或者大盘和中小盘结合，像沪深300和中证500这样的组合，是我个人啊比较钟爱的组合，也是持续在定投的组合。 嗯。好，非常谢谢今天的嘉宾王彦威先生做客我们的财富大搜索，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明天晚上再见。 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是你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 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示，在室内使用铁桶、炭盆或不合格炉具烧柴、烧煤、烧炭取暖，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有毒气体，危及生命安全，请务必使用合格取暖设备，保持室内通风良好，严防煤气中毒。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